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这两天相信我们也感受到了初秋的凉爽气氛组营造的还是不错的哈，尤其是早晚的时候。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初伏后到秋分这一个月，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波动很大很频繁的时候。老话讲，早上凉飕飕，中午热死牛，所以初伏之后昼夜的温差会拉大，很容易感冒。所以在这期间，各位早晚外出要记得添一件外套。不知道最近大家对自己有没有过新的认知哈？我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一个统计分析，说其实人每隔3到5年，因为所处的环境或者是自己境况的一些原因，都会或多或少的发生一些变化，那其实给人的印象也是不太一样的，也很好理解呀。比如说初入职场和处在事业瓶颈期的人，肯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一样的。那各位觉得现在的自己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哪些方面会是让自己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的加分项呢？来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来参与互动吧。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的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走在一 要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悄悄心动的感觉呢？来自歌手冷静，心动。我们觉得这样的声音非常温柔，对吧？其实没有什么嘶吼，也没有那种煽情。 只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有多少人即便是离别了依然还住在你的心里呢？跟我们聊一聊好吗？各位可以此刻添加 App Store 听听 FM， 在首页下方的广播当中点击一下，你就会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永远做一流版本的自己，不做二流版本的别人。不知道这样的印象你是如何给别人打造的呢？听听看这首歌怎么说。 要回到翅膀证明了飞翔，数掉落的羽毛上在天空的模样，打开纸箱走过了荒凉，低头亲吻受的伤，把惊慌不遗忘。胸口的那段我还在发烫，是你告诉我的梦不算狂妄，带着彩虹的想象像课堂敲打心的橱窗，经历过了绝望 想我不一样，大家是不是感觉到了张子宁那种很彻底释放的歌声呢？其实真的是后半段你会觉得有一种他逐渐舒展开的那种很辽阔的气场，对吗？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安静的外表下可能是会藏着一个特别有野心的灵魂，对吧？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成为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 做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失眠。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用一种非常忧郁，但是又很简单、很真挚的情感，在跟你诉说着很多，怎么讲，漂泊者的那种苦与爱吧。也讲出了曾经逝去的那些青春岁月。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这种带一点淡淡忧郁的情怀，这种淡淡的伤感，应该是经由音乐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被撩拨了一下，对吧？今天我们说第一印象哈， Jerry 说，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基本都是哦，原来是你呀。清风飘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岁数小，毕业了吗？工作了吗？嘟嘟给人第一印象是非常的内敛，不过有说沉默的。他说自己觉得只是不熟才会沉默的吧。小奥同学说自己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我是铃铛，给人的印象是个儿高，向着阳光，给人第一印象是正直和善良。 是的，每个人给他人的第一印象都会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会让我们觉得如沐春风，相处起来非常的舒服，但是有人就会觉得好像跟我们隔得好遥远，不愿意跟他深入接触。其实第一印象确实在人际交往当中挺重要的。怎么样才能给人留下一些好的印象呢？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呢？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做《第一印象心理学》，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作者写的。他说，第一次见面其实给人留下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要主动的给对方有一些社交好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你要让对方感到一些满足和开心。然后说这里的社交的好处其实不是说小恩小惠，而是说让对方在心理上要获得那种他愿意再一次跟你交流下去的愉悦感。所以这种社交好处一般来说你可以做到欣赏啊，找一些共同点，包括你可以鼓舞和启发对方，我觉得这都是给对方能够带来一些心理愉悦感的方式，你说呢？而且我记得在这本书当中还说到了怎么去给足对方这种好处，就是你要注意到你的面部表情，交流的时候你的眼神呢，包括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的肢体的动作，比如说你要向对方表达一种尊重的这种最基本的方式，对吧？然后如果对方跟你做了这种尊重的动作，那你就知道他对于你是有一些欣赏和鼓舞的。包括你还可以在一些正式的场合有一个小技巧就很实用，叫主动握手。对，这也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就其实你会觉得可能女士如果主动伸手的话，能够给对方留下的好感是挺多的，能够让别人在怎么讲呢，一瞬间就会觉得他被信任了。而且我告诉所有的女性朋友，在握手的时候你稍稍用一点力气，不要过于激进，那个时候会显得你更加的落落大方。用起来哈，我可是告诉过你了。第一印象，各位，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其实这样的印象很多时候是由我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我们可以在明天或者是今天下午的时候试试看，看一看我们给别人的印象会不会有这样一些小细节而有所改变呢？ 岁月短暂，却难以回望，望不穿流岁时光，总有些片段在脑海难遗忘，惦记了余生漫长，那清晰的相貌逐渐变抽象，想要抓紧却越来越难以抵挡，年少无知的伤，我对你年少的喜欢，令人脸红的勇敢，你掌心的温暖，握紧每一次试探，不再感叹命运的无常，学会了与现实走对抗，后来年少的喜欢变成固执的答案，各自站在了沉默的两端，最后在终点走少。 三试探，不再感叹命运的无常，学会了与现实做对抗。后来年少的习惯变成固执的答案，各自站在了沉默 这首歌来自一位叫哎呦喂喂的年少的喜欢。都说年少的喜欢是藏在记忆里的一根刺，怎么拔也拔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每个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是会有变化的，而有的时候那些变化真的是不经意的。比如说我们还在孩童的时候，应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青涩和甜美，还有冲动，而你现在应该是一个成熟有气质很稳重的人吧。你还怀念年少时的自己吗？其实我自己是挺怀念的，可能觉得那个时候会少很多的烦恼，会多很多的快乐。人啊，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懂得趋利避害的动物，但就是在快乐这件事情上时常不能左右自己。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Hello 没关系，只是会掉眼泪而已，思念在躲避，却依然逃不过回忆。 晚风的声音带走你曾经的曾经，我化作人语，只有几秒钟的记忆。不经意的思念是那么重， 痛到回忆根本不敢触碰。 岁月带不走错， 是习惯了痛， 你有恃无恐。 时光不停地在颤抖，现在你是谁的英雄？回到你和我的时空，紧了我让我心痛， 眼泪划过我的面容，闭上眼睛会是好梦。无论你是谁的天空， 今夜你是我的英雄。只是会掉眼泪而已，思念在躲避，却依然逃不过回忆。 晚风的声音带走你曾经的曾经，我化作人语，只有几秒钟的记忆。不经意的思念是那么重， 痛到回忆根本不敢触碰。 岁月带不走错， 是习惯了痛， 你有恃无恐。 时光不停地在颤抖，现在你是谁的英雄？回到你和我的时空，抱紧了我让我心痛。 眼泪划过我的面容，闭上眼睛会是好梦。无论你是谁的天空， 今夜你是我的英雄。时光不停地在颤抖，现在你是谁的英雄？回到你和我的时空，抱紧了我让我心痛。 眼泪划过我。 在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你只有七秒钟的时间，你最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另外一个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呢？好难的一道题，对吧？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徐良和孙雨优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七秒钟的记忆》，收录在徐良2013年发行的专辑《情话》当中。这首歌啊，很温暖，但是也有一点点的伤感，对吗？七秒钟的记忆，其实这七秒钟的记忆是为了忘记爱，宁愿保留这七秒记忆的鱼的身影。所以趁现在我们还不是海里的鱼， 我们要去珍惜每一段的感情，认真的生活，即便分开也尽量做到让对方不受伤害，可以吗？你可以吗？好了，中场休息前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欢快但是也还是略带一点小悲伤的歌曲。 I'm so tired of love songs， 我厌倦了情歌。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周末看过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说沉湎于虚幻的梦想，忘记现实的生活，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没有太多益处的。所以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只有在真实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交流里面，才能够有最真实的回应。我们把生活回归当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好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Even when my teardrops start to dry, even when the sun begins to shine again, taking all the advice there is and none of it has helped. Experience has made me realize that I won't build my life on empty words.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陪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掉在我心。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一首老歌，一首很甜蜜的歌曲，愿我们成为彼此内心的一首歌。我做到了吗？这是一首来自王力宏和任嘉萱共同演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我停留在这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首歌曲真的是挺有复古感和年代感的，对吧？我们听着这歌，好像回到了很多朋友结婚的那个时代，比如兴国，兴国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结婚那天，这已经是过去了13年还是13年的事情了。总之给我们一个像一个时空机一样立刻穿梭回去了，对吧？很多时候在结婚之前，我们更多为了和自己见面精心打扮，其实就是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而我们都也曾费尽心思让自己浪漫的精致起来，也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你呢？欢迎来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中告诉我。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 圈，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一首老歌，让人听得很尽心。和宝姐姐隔空击个掌，来自刘若英的《成全》。其实第一次在听的时候是在《粉红女郎》当中，歌名的这个《成全》，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很多时候其实这个词未必是一个让自己感到开心的词，对吧？有可能是成全了别人，但是委屈了自己。但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想，成全了别人，也放过了自己。时过境迁，我们现在转身看看那时候的自己，是不是印象也成了现在心中的回忆呢？我曾经看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曾经觉得走不出来的日子，都成为了回不去的时光。 Si tú me dices que no me quieres ver nunca ya, te vieron sola, sola, mirando al cielo como una niña y pintando olas. Pero es que para mí, tú eres así.Se acaba en eso y yo solo pido un beso más. Sin ti ya no hay nada más. Sin ti ya no hay nada. Mi mundo se acaba y me vuelvo loco por ti. Y yo me vuelvo loco por ti. Y me vuelvo loco por ti. Y yo me vuelvo loco por ti. Loco por ti. Ya no quiero que me digas que esto solo volvería. No quiero que me repita que esto solo culpa mía. Que yo sé que crees, quítate el estrés. Y ahora hablemos tranquilo, mujer.Si piensas que te he hecho daño porque hablaste con extraños, dime quién te ha hecho eso, cara, dicen que te engaño. Que yo te fallo y ahora dime quién. Que yo te amo, oh, oh, oh, oh. Esto es insano, no, no. Y si tú ahora me fallas, lo siento, no te vayas. Mi corazón para todo esto se acaba. Tú eres mi vida, ay, me tienes loco. Y es que sin tiNo puedo seguir, no puedo, no puedo vivir, no quiero. Mi mundo se acaba en eso y yo solo pido un beso más. Sin ti ya no hay nada más, sin ti ya no hay nada. Sin ti ya no hay nada. Mi mundo se acaba y me vuelvo loco por ti. Y yo me vuelvo loco por ti. Sin ti ya, ya no sé qué hacer. Y me vuelvo loco por ti. Mi mundo se acaba Loco por ti. Y es que sin ti, amor, no

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也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末日，有天线， 有天线，还曾爱你， 还曾爱你的形状。 星星的 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送给 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梦有你的美。 我们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胡彦斌的《包袱》，还有耳边的这首来自周杰伦周董和温岚的《屋顶》。其实情感的世界里，我们不希望成为别人的包袱，不希望给别人带来很多的压力，但是也需要对自己好一点，别让自己太纠结，尤其是在给别人印象的这件事情上。我有个体会，做自己就好。其实时间真的会让合拍的人走在一起的，而且有一点你要意识到，同样的你，因为在不同的人眼里其实是有不同的自己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就轻易的否定了自己。节目的开始我们说了哈，今天是处暑，对，这里的处是年第三声处暑。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节气都是相当有灵性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密码。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陆游的这联诗是对处暑节气最生动的描绘了，也希望各位的生活可以像着天气一样变得慢慢的不那么燥热起来，而有了太多更多舒适的温度，自由的氛围。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最后的这首歌来自 Lambert和 Pony Sue 还有杨胖宇共同带来的原创歌曲叫《同样》，让我们一起在相同的这个时间分享这一首刚刚好的《同样》。 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暗号，同样的微笑挂在你同样的嘴角，静止这一秒，止住你要跳，为你升温变到此刻忘却了烦恼，虚拟心就懂你，心都荡漾，任风吹雨晒莫慌，躲进我臂膀，我不眠却也整天依偎你身旁，看柔情似水，心神相随，直到鬓如霜。